乔家到了家门口，四处看了一眼。他住的这个地方人员很混杂，当初选这里就是图个便宜。家里的房子已经被他给卖了，这里是后来他手下有个小弟家里的废物长租给了他，一住就是五六年。楼道里也没有灯，乔家熟门熟路的摸黑上到四层，走到家门口，感觉往上半层的楼梯间里有人。他一抬头背着光，只能隐隐约约看见红色的烟头火。 郭林， 你胆子可真是大，就不怕是等着带你小辫子的？ 郭林从黑暗中走出来，一直走到乔家跟前。 之前的事没让你长点教训？ 哼，就你那身警察的味道，隔十条街我都闻得出来。 懒得解释太多，乔家打开门让郭林先进去，然后关上门锁死。郭林拦住他打算开灯的手。 别开灯了，这个时候还是小心点好。 乔家没说话，两个人只能就着一点微弱的月光摸着身边的东西往前走。他还好点，这毕竟是他家，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他心里还是有数的。郭林则只能小心翼翼地往前蹭，两个人光走到沙发那边坐下就花了好几分钟。不过在这种非常时期，这些也无所谓了。乔家坐下之后也掏出烟点上，打火机有几秒钟映亮了他的侧脸。郭林在旁边看着，好歹是确认了乔家没被难为。 黑狗那边你怎么应付的？ 真话假话混一块说呗。黑二冲过去一口咬定我是警察，这事有人信才是有鬼呢。 别人的底细不好查，他乔家的还不好查，从小就是这地方混出来的，人证能抓出来三条街，所以他才敢在医院认下来，因为他说的越离谱就越没有人信。郭林虽然心知这是当时唯一的办法，也还是觉得太过冒险了。他抽着烟没吭声，两人全沉默在黑暗之中。过了很久，乔家才打破这份尴尬。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 从医院直接过来的。 郭林有点烦躁地闭上眼睛，努力安抚着自己的情绪。这盘棋明明就是他布的，乔家愿意配合，算是对上了天时地利人和，眼看着万事俱备了，他却莫名其妙地越来越不安心。不是担心这个计划如果失败了，他在沈军那里只能提头去见，而是有点担心局面万一失控，乔家的后果不知道会怎么样。黑暗之中，因为看不清楚，所以其他的感官会特别的敏感。乔家听出来郭林语气有点迟疑，忍不住皱起眉。 你怎么了？不会是你那边出什么问题了吧？ 我操，我都已经忙活到这个份上了，如果郭林那边出了任何纰漏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这帮人。 这边没事，肯定万无一失。 哼，这世上就没有万无一失的事儿。 冷冷的吐槽一句，乔家也冷静下来。 黑狗让我安排他见林大坤，应该是信了我们编的那个故事。你猜的没错，他肯定是跟你们那边的人确认过了。 这个时候他也找不到其他人去问。 虽然稍微有些变动，不过黑狗他们还算是入了套的。乔家咬着烟含含糊糊地问了一句。 那我明天就安排黑狗跟你们的人见面。 郭林有点突然地伸手把乔家嘴上咬的烟拿下来。 乔家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黑狗对你到底信任到什么程度？ 话题转得有些莫名其妙，乔家愣了一下，然后皱起眉。 他除了自己谁都不信，能帮他做事儿才有留在他身边的必要，不然就算是黑二也是废物一个。 毕竟黑二是他弟弟，黑狗不可能完全置之不理的。 你想说什么？ 黑狗是不聪明，可是他是一个很有打算的人，而且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，黑狗的背后还有人。你做事情小心一点，如果真的出现了局势无法控制的时候，别自作主张，要跟我取得联系。 郭林说完了顿了一下，然后又补了一句， 我会安排人保护乔姐。 乔家没想到会从郭林嘴里听到这么一番话。他本来下意识想挤兑两句回去，但是话到嘴边又给咽回去了。黑暗之中，两个人看着对方的眼睛，半天都没人出声。过了很久，乔家才敛下视线。 你绝对是我见过最奇怪的警察。 他一边笑着，一边摸出烟来又点上。不管旁边郭林的反应，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的月光。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街李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郭林的计划是让黑狗和黄静搭上线之后，立刻放出消息到云南那边。陈玄这个人本就多疑，跟黑狗的交易没做成，损人失货，心里肯定正在不痛快。如果听说了黑狗这边又与其他人谈成了买卖，走的量与他之前的货差不多，配上一些流言蜚语什么的，只要陈玄不蠢，就能立刻想明白这里头的内情。因为林大坤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。黑狗是不了解云南那边的情况，但是陈玄作为地头蛇，有没有这么个老板，他是一清二楚的。黑狗与林大坤交易的消息只要过去，陈玄必定坐不住。像他这样的毒枭，最在乎的就是在道上的威望。如果人人都敢黑吃黑，在交易的时候下套吞了他的货，无疑是断了他的生计。生意做不做得成在其次，算盘打到他身上，陈玄不可能置之不理。做的都是会玩命的生意，当然就特别的计较。郭林也是冲着这点才敢定了这么个计划，只是连他都没有算到，黑狗跟陈玄这条线本身就不是太通畅，两人并无任何私交，也是第一次来往。陈玄愿意卖货给黑狗，还都是看了其他人的面子。尤其是交易失败之后，两方又一直谈不拢，最后这货要怎么处理。这时候被云南那边知道黑狗跟别人谈生意，就更加深了陈玄那边的怀疑。乔家把黄静引荐给黑狗，碰面什么的都很顺利。黄静毕竟是一直在云南那种地方成天跟毒贩打交道的人，无论是气场还是暗语都说得滴水不漏。如果说黑狗在见到他之前还有些提防和犹豫，在跟黄静碰头之后，对这笔生意已经在心里敲定了。特别是在价格上，黄静给出的是天大的面子。 这种货没有取一次的，我今天卖给你的不是一批货，是一条路。以后大家只要能保持合作，对你对我都只有好处。 黄静一脸盘算地比出了一个数字，看到黑狗目瞪口呆，忙不迭地点头。而乔家在旁边看着，忍不住冷冷一笑。 哼，这两个人哪有一点警察的样子，尤其是个头比较矮的那个，说出去是职业杀手估计都有人信的。相比来说，郭林还真是从头到脚都盖了警察的戳，估计这辈子都没机会出去做卧底了。 计划推进得很顺利，黄静他们一边拖着黑狗，一边等着陈玄那边的消息出来。兵贵神速，这个圈套撑不了太久的时间，不然所有人都要赔进去。所以从黄静和黑狗见完面，郭林几乎都是在用分钟算日子。他让乔家也提起120万分的警惕，陈玄如果避开了他们警方的视线，一定会去找黑狗算账。但是眼看着时间一天天的过，云南却迟迟没有动作。沈军每天都在办公室发脾气。 郭林，你小子最好求神拜佛，这次行动别出岔子，不然你小心，你这身制服再也穿不下去。